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物都可以，人物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翻嚟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咁啊，要澄清翻樣嘢咧，就係、是香港民族黨係有回覆選管 email， 不過就冇答佢嗰個嘅問題嘅，咁樣麻煩啦，又要解釋一次俾菲律賓人同埋日本人睇，唔解啦，唔解，係有啲外國人唔識我哋呢啲嘢，話俾你聽，你都唔識香港啲政治倫理咁樣，講政治倫理，梗係講呢一節見臭，你嗱，咁喺禮拜六咧，就係、是、陳浩天就被 disqualify 咗啦。咁啊，即時咧就有一個啊，陳浩天即係香港民族黨咧，就發起咗個集會，咁就喺呢個天馬公園咁樣。咁唔即係都講到明嗰日唔會發生啲乜嘢啦。咁就只係話交代翻件事件啊， 開記者會， 記者會唔係佢之後都有個集會，即係對、 記者會之後再係 啦，有對住群眾啦，咁大家去支持佢啊，或者交代翻事件啊，其實亦都係匯聚翻個力量啊咁樣，咁嘅嘢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就比較有趣嗰件事係點樣咧？我就冇去到，咁咧嗰 陣阿泰同阿四 阿泰同四人有去，咁當然啦，你話聽阿泰同阿四人講翻件事，我覺得係不如聽頒獎講啦，咁樣，我就叫到頒獎，因為頒獎跟埋去，作為一個成個保鏢咁嘅款，因為佢永遠都係小志強咁樣攬起個三袖嘅，咁佢就去啦，咁就佢話佢一出呢個金鐘地站咧，就見到肺高層，我覺得咦心有不妙啦，已經咁樣嘅咧呢個世界咁樣，咁咧就其實件事惹起咗咩咧？就惹起咗一班泛民咧聲稱去走去聲援一個被取消資格嘅個別參選人嘅事件啊，咁樣好咁咧就喺天馬公園有咁嘅聚會啦。啊，跟住咧，原來呢班泛民咧就有一個嘅行動，咁佢哋有個嘅遊行定係示威定係請願定係靜坐定係咩，我都唔知啦。總之一班人咧啊，無端端禮拜六嘅夜晚咧約得齊人嘅喎，無端端 遊行 啊，即係嗰日嗰幾點鐘話 DQ 佢啊，四點幾啊，四點幾 DQ 佢，六點幾就集齊成班泛民七八個政團幾十有冇應該廿有咁樣啊，就會集齊一齊咧，就走去有個行動。嗰、那個行動咧，咁因為五點幾啊陳浩天就話咗喺天馬公園啊，唔係六點幾，即係佢話約喺六點幾啊，五點幾呢班友咧就話去冇人翻工嘅特首辦啊，應該又唔知又冇咯，放工咯。去特首辦咧，去訂紙飛機，同埋去綁黑絲帶喎，咁樣。我哋睇一睇佢嗰個遊行嗰個片先啦。 反对公平选举， 反对公平选举， 反对政治筛选， 反对政治筛选， 反对公平选举， 反对公平选举。 啊，条 banner 系印定嘅、 三个钟头边可能做得切啦？ 禮拜六一定做唔切啦。 通常以过往睇新闻咧，临时临急嗰啲遊行咧，通常一條大 band 咧，一塊大帆布嗰啲咁樣樣啦。咁通常你用啲雙頭筆或者毛筆寫啲好鬼好岩殘啊、好唔工整嘅字上去啦。如果臨時臨急，或者咧去將啲 A4 紙咧， 十年前 係啦，印啲字上去咧，就逐個字去貼嘅，係好似啲綁架嗰啲書嗰啲。 咁你就話我哋每個月派報紙喺菜街啫。啊！你份人咁嘅，唔係啊！我哋咪咁樣做咯，唔係其實係咁樣做噶。咁你每個政團啊，都有自己一條吉 banner 噶嘛。係 啊。 咁咧就喺左上角就有自己個政團名噶嘛。係啊，即係譬如咁，即係香港本土力量咁樣寫喺度啊，綠底白字啊咁樣。跟住你發生有啲咩ad hoc 嘅事件咧，就咪留上我 printer 咯，咪點啊雙傑去印咯咁樣。跟住印完就兜子掟我雙傑度，我唔要新世名體啊。係。跟住雙傑就再印啊。 任標楷體。 唔係佢煲咗。 都會再掟多次，咁真嘅就係標楷體啦，再掟咯。如果我邊有環保紙用啊，咁樣咁啊，通常都係咁嘅。啊，你老味印定喎、啊，喂，印定咧，其實係真係冇問題嘅。我係想講，因為大家可能嗱呢件事啊，我應該點樣講好咧？學因為有人就話呢件事人血饅頭抽水我在一個個人嘅立場，或者我企到一個好上帝視點咁講，唉，有邊個唔係抽水啊？有邊個唔係人血饅頭啊？嗱，你嗱好廣義咁樣講啊，好廣義啊，即以呢件事，即以頭先我講嗰兩個説法，嗰兩個説法唔係負面咁情況咁樣講。你話要咁樣做，你話係做呢個聲援有咁。咁你話係唔係話係咪為咗自己，而係話應該話你用自己嘅名聲，用自己有人識嘅一個力量去鼓動更多人，咁咪梗係當中包含你所謂嘅抽水啦。但係嗰個抽水點樣抽，或者係邊個抽邊個水啫嘛？即係唔係話講緊我抽緊陳浩天嘅水，而係其實係代香港人抽陳浩天嘅水，而去借阿浩天呢件事去話俾大家聽件事係點樣。我都係話呢件事係抽水。咁我想講，你做得名人或者你做得政治出咗名嘅人，咁你梗係借助呢個力量。如果唔係使撚你出名咩？即係出名係咁樣用噶嘛。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咁講啊，印定 ban 係無可厚非。你當你知道有一啲咁嘅話聲稱港獨嘅人士有可能被 disqualify，跟住你班泛民自己喺度傾就話啊，如果真係發生，我哋要聲援佢。你話在公在私啊，為咗自己。當係哇！我同本土派我都竟然係會聲援佢，或者係真係為咗件事或者咩？咁你印定 banner 去出相位，等傳媒報，跟住等大家知件事，其實我覺得係無可厚非。 即係你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就算你當佢去抽水又好，即係之前同本土派有幾多爭拗又好，咁佢去到 諗住 係 咁嘅， 係啦，咁去到你係要睇翻佢究竟係做到什麼咧？ 但我想講就唔好咁樣做咯，嗰個問題係即係嗱。我都係講嗰句，其實印定係冇所謂嘅，因為你都預咗呢件事會發生，包括陳浩天自己都預咗，呢件事都可能發生，但係印定呢件事醜樣咯，即係好笑咯，你即係你已經預備好作呢一個嘅行動啦，抽水味太重咯，嗱我都係覺得嗰句抽水我都冇所謂，即係 簡單嚟講就可以做好睇啲， 即係。是啊是啊，咁咪唔好睇囉。跟住你仲要俾陳浩天反張你軍，陳浩天話：哎，我自己都未印好你就印好啦，咁樣屌你差嘢，又有乜位呢？咁即係做，你話做靚嗰件事係好，但靚到咁完美就俾人覺得嗰件事太公關囉，有時做公關做得你太公關又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樣好啦，咁呢個都係一件小，我覺得係小事，即係笑下你啫，笑哦，山西報政司個5000兩喺佢房咁樣，咁你都係笑下佢啫。好啦，之後發生咩事又係班長同我講，咁因為喺天馬圈集會嘛，即係阿浩天咁樣喺度，咁佢咪坐咗喺度咯，攰啊嘛人咁樣，咁喺度等啦，咁我見跟住之後阿英軍就拍一條片，咁嗰件事係發生咩事啊？不如睇嗰片先講發生咩事啊？ 飛機有好多係啦， 係 好多 啊！基哥喺度， 喂，基哥 喺度啊！ 喂 啊！ 啊，好問題，俾人打下啦，你 係。 系真系 丑 嘅， 基哥喺度，厉害， 好多好多泛民议员都过嚟支持港独， 曾建超喺度， 系我喺度， 但系个问题，陈浩天喺呢度， 系好失落，好落魄嘅， 而且没有人爱你， 冇人理你， 系啊， 成个行动冇人见到佢。 啊！而家呢個 都係無視嗰度， 呢度係泛民政黨啱啱喺樓下搏完咪啦， 唔係成班泛民政黨聲援完阿陳浩天，但係佢由頭到尾都冇緊見到陳浩天， 就嚟聲援呢個香港民族黨嘅主席陳浩天嘅呢班泛民政黨， 係啦，但係就係由頭到尾都見唔到陳浩天。 多謝你哋，感謝你哋，感謝你哋嚟支持香港民族黨。 哇！你 有大將軍同埋李卓人， 係啦，好， 係啦，你好，哇，好好 系，多谢你哋嚟声援， 多谢晒。 陈浩天仍然喺呢度嘅， 依然系冇人理你嘅，系啦。 哇！好過嘅，好過喺度。有冇放槍？有冇放槍？有冇放槍？水勁係你，冇錯，好彩有你今日，好彩有你，今晚就安全啦。 哇！好彩有你，頭先好似好大聲啊！頭先好似撞到啊陳主席啊！係啊，問到問到，係啊！你哋全部冇出啊！係啊，係啦，哇！好彩有你香港，好彩有你啊！唉，真係好彩有你啊！好，真係咁佢哋就好似喂喂喂，小弟啊！呢個係啊，原來我而家再睇翻，原來呢個係已經係下集嚟㗎啦，咁上集就冇拍到片啦。件事係咩呢？咁佢哋咪頭先即係上應該係話上集就頭先我播條片，就係佢哋拉定一條佢哋印好嘅 banner 啦。咁我行啦，咁原來左邊啊，左邊我唔記得頒獎講係邊一個拉住啦，右邊就係阿袁黎明拉住嗰個 banner。咁我行，跟住咧就阿浩天就傻豬豬咧就企咗起身，諗住迎接定係諗住啊，其實有冇啲嘢要溝通定係 say thank you 咁樣話你支持我啦。跟住咧。因為那條 band 佢咁樣，我哋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坐咁樣，咁樣向前壓上去噶嘛，拉條 band 咁樣行噶嘛。跟住咧，阿浩天企起身嗰個位咧，就啱擋住袁黎明右邊個位。咁你條 band 咪斜咗咯，突然間咪歪咗咯。跟住袁黎明就唔該謝謝，嗰件事就係咁樣發生嘅。即係話佢見到有人阻住佢，所以叫唔該謝謝，唔好令我條 band 冇辦法平衡地向前壓上去。跟住浩天就一鼻子灰咁樣又坐翻低啦。跟住因為之後阿班長又問翻佢：哦，咁你又讓嘅？咁佢叫我借我咪讓。要我想讲计几年前企开少少，而家又唔该谢谢，即系浑然天成啊！呢两单嘢我只可以讲，既有唔该谢谢呢件事，我只可以同袁黎明讲你企开少少啦，就系咁样啦。当然啦，及后亦都有一啲娱乐圈嘅阴谋论，就系袁黎明见到陈浩天，觉得都系陈浩天系似叶翠翠嘅关系啦，所以嬲。 突然间谂起啲嘢。 而家唔似啊！而家唔似，因为整咗容，我冇讲边个 整 咗 容。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当然之后有不少嘅网上嘅无谓嘅讨论，我觉得系无谓到喺节目讲咗嘥气啊！就话究竟系认唔认到陈浩天啊？定系当时嘅灯光太黑啊？ 以为佢系叶翠翠。 唔系，我觉得唔认得陈浩天系唔奇嘅呢班泛民。 系 即系以呢班泛民，净系睇苹果嘅报嚟讲，佢根本就唔知道有。可能他知道有香港民族黨， 他都可能他知道誰是陳浩天，但是認不到他的樣子。 是啊，是啊，其實 等於好像選民會將四眼梁天琦撈亂那些嘛。 根本就撈到亂曬，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位人是咩人，可能就是 眼睛白白淨淨的， 可能是我們眼中的一堆社民連嘛。根本我們就分不到哦，誰是陳德章，誰是姜靈章，你都是認不到啦。一班誰是金英啊，咩索羅 B， 你 係 Christine 同女王， 你仔叫 B 仔， 係啊，你根本認不到。咁可能喂啊，我唔係話佢哋冇人識定係咁唔識係唔奇咯，我咪就係覺得你認唔到係唔奇咯。啊，跟住咧又要走出嚟兜，咁咧兜一最離譜就係、是、網上最大黨我，咁咧就買，其實林宇陽有出聲，咁我唔睇碌柒我都唔知。咁原來佢走出嚟講嗰件事，走出嚟講話咩咧？我哋係針對件事。就不是針對個人，所以我哋 ignore 陳浩天咧都係冇，唔係後邊嗰句我演繹，我再附加演繹就是、所以 ignore 陳浩天係無可厚非嘅咁樣。哇！屌你，做人做到你咁樣，跟住又俾人抽證咩咧？就係、是、抽證啲泛民嗰啲聲明啊嘛。 因為佢哋有個聯合聲明嘅，當晚陳浩天佢。被人 DQ 咗之後咧，佢就出咗個聲明，咁就話譴責梁振英政府政治思想審查，干預公平公正選舉。佢就話：嗱，呢個係重點嚟嘅。我們得悉有個別候選人剛剛被選管會取消其參選資格，這種政治審查我們非常憤怒。跟住下面都係講翻啲類似嘢。咁跟住下最就係、是、一個聯合嘅聲明，有工黨啊、公民黨啊、民主黨啊、工專聯啊、街工啊、社工復興運動啊、法政思維啊。法政會師啊，精算施政、進步教師同埋良心理政前線科嘅人員，有呢個護政、社工復興運動、 出了兩次性復興運動，建我做鍵盤戰線，做民協、教協、人民力量、社會民主連線， 有鍵盤戰線啦， 係有一站。 我想問， 呢個一個聯合聲明，佢每個政黨都將呢個聲明 post 咗喺自己個 page， 即各自 Facebook 都係 post 政團，都係嗰個聲明，就係話個別人士連袖天個名字，即嗱，當然我哋看在眼裏就覺得連袖天三個字都唔 睇 係 佛地魔咁樣， 係黐到烏啦，黐線嘅咩？佢都冇候選人資格咯，你已經提咗佢名字，要講埋新西有邊個人參選咩？發癲啦！ 你啲 copy 唔係啊，而最好笑嘅就係咧，佢後邊個下款咧就以為係參選名單啊，原來係聯合聲明嚟嘅，係你個廢你班友仔。啊，我其實我又好認同啊，不過而家你哋唔知邊個係林宇陽啊。其實我係 袁理明老公啊， 我係好認同啊林宇陽嗰個説法嘅，因為你哋係泛民啊嘛。泛民係做呢啲嘢嘅，因為泛民你哋代表香港人噶嘛。你哋代表香港，因為好坦白咁樣講，你哋嘅票係加埋一定係多啦，即係你睇楊岳橋對梁天琦就知啦。當然邊個係升緊票，邊個跌緊票，大家有目共睹啦咁樣。睇埋另一樣先，其實講埋長毛先。咁就係、是、發生另一件事，就係長毛叫人收皮，即係話你勇武收皮啦咁樣，發生呢件事。其實有咩幾期咧？長毛唔叫人收皮，就叫人瞓覺啦，落去 多幾下。咪 食咗飯未咯？咪坐監未？跟住就叫條僆攞曬啲告票出嚟。我想講我而家車裏邊，我俾人抄。牛肝嘅全票多过你手上拿住嗰啲啦，好，喂，睇埋长毛条片再讲啦，唉， 系个天下之哥又做， 见到陈国强喺度， 收皮啦， 你话反西钱你第一个苦主啊，你哋有冇帮佢出过声啊？ 我冇出过声， 行过去， 我而家行过去同佢讲咋， 啱唔啱先？ 我 边个叫唔好选啊？唔系我边个？ 有冇睇報紙啊？睇報紙，睇報紙，睇報紙，報紙有講噶。 你要做主角咧，就揾到氣球。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 嘅，好嘅，好嘅，好嘅，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 喂，特首擺喺前面啦，拎解嚟揼佢啊！ 屌老母！ 你係咪講 大佬？ 我唔係。 屌老母啊！你屌咩老母啊？後生仔居然屌人老母！ 咁你而家講咩啊？ 你做乜嘢屌人老母？ 唔 係 屌啊！ 嚇，唔係唔俾屌，做乜屌人老母先？後生仔做個輸啊！嚇！ 咁叻去打特首嘛，空特首嘛，你空個平民做咩啫？空個市民做咩啫？ 係啊，識屌老母！ 係啊，你空個市民做乜嘢啫？你去打特首嘛，咁撚叻！ 對母親的愛是周偉大的。 對人哋母親的愛。 我只可以這樣說。阿蓮看得落淚啦，見到長毛。 因為你以前跟過長毛。 長毛就 是。跟 過長毛。收皮啦。 一個 icon 來的，社運 icon。 是啊。 其實剛才那個狀況呢，就是他們在天馬公園那裡啦。然後呢，就有一些其他的聲援陳浩天的人士，就指責他們騎劫。咁然之後佢哋就發生剛才嗰個口角事件，就發生呢個盡盡屌老母事件，同埋長毛叫人收皮事件。 佢都唔係騎劫你啦，佢人哋都走去特首辦避開你啦，人哋專登避開你個主角啦咁樣。當然唔係，其實如果你就睇呢條片，咁理論上呢三兩分鐘我淨係講長毛嘅啫。唉， 因為覺得佢會好小朋友，第一。一開始片段開始的時候，首先他就話，即係人哋質疑他哋嚟抽水，他就話：，陳國強都喺度啦，陳國強都喺度，人哋都係咁啦，即係佢都係啦，你會覺得他好小學雞啦。咁之後，咁人哋鬧他的時候，他又鬧翻，即係佢又鬧翻轉頭啦。你勇武勇武上去啊，勇武勇武， 我喺度啦， 係啊，我喺度啦， 即係叫人打你， 係啊， 唔好蝦老人家啦，我只可以咁樣講，雖然咪咁講，即係黃洋達又係咁講，早兩日阿神區喺佢自己 Facebook Live 都咁講，其實長毛冇變過，其實佢不嬲都係咁樣。不過俾一啲大家同佢，因為同一個面向啊，或者其他嘢， 理念曾經非常接近咁啊。 唉， 佢其實好階級咯、啊。你睇嗰件事，就係話喂，我係有人識嘅， 你哋只係一班無名無姓，唔知受到邊個操控而挑引我。 嗰個富斯克講啊嘛，但我想講呢班人係同一個思維嚟嘅，即係係咪有名有姓啊？你係邊？即其實係嗰句，你係邊位啊？你邊位咁樣講啊？呢、這個要好小心咯、啊，而好容易跌入嗱平唔平擊長毛太冇意思啦、嗯，因為同已經去到同鬧建制派係一樣，即係你鬧民建聯最無恥。如果你而家朝頭早八點幾九點鐘起身聽節目，跟住我而家就話俾你聽，嗱一個好震撼嘅消息，民建聯係最無恥嘅，你都覺得 呢件事就等於話要換 CY 一樣， 你咋咋諗？你咋咋就熄咗個電話，就開心機聽潘小桃啦，係咪先？潘小桃話俾你，哇！共產黨喺中國啊，真係好恐怖啊咁樣。我不如話俾你聽，白雪公主真係白雪啦，嘥氣啊！唔係講呢啲嘢，從長毛睇自己，嗱，網絡嘅世界好容易有人識嘅，好容易有人會知道。阿蓮都紅啦，而家係咪先？你睇。 哇！呢度 辦公政治小姐就封面有佢，好容易人識，好容易紅。我哋亦都好多新嘅政治 icon 會出現咁樣，可能呢幾年出現。我要不斷要我同自己講嘅啫，即係或者大家都用自己講就係、是、喂。唔好咁容易就跌入一個階級嘅位，你係邊個，我係邊個，我付出咗幾多，你有冇付出？你係第幾代熱狗嘅，或者我之前係幾辛苦，你唔認識你唔係我哋其實任何事都擺低。喂，大佬啊，長毛對住嗰班幾勁啊，選民嚟噶，選民拿住嗰張叫做選票啊，佢嗰張選票可以兑換咩啊？兑換鈔票啊！長毛都夠膽屌啊，幾撚犀利啊！呢條友仔，喂，但係真係唔好跌入呢個位。從呢啲人眼中，唔係淨係話我做個節目。俾你睇，而家過萬人喺度睇直播，跟住 download 你預成12起碼啦，或者成18啦。 係當聽眾見到你，梗係會好客氣啊，握手啊，可能係影相啊。 但係我話俾你聽就係，我咁樣做個節目俾你睇，唔係要大家一齊喺度抨擊長毛啲乜嘢，而係從佢身上睇到自己先。 反省翻自己， 但系唔好学泛民，睇唔到陈浩天，净系睇到自己。 系 啦，呢、這个佢哋就净系睇到自己，又净系睇到自己啲选票。這个有奇怪嘅，超级矛盾嘅呢件事。学懂如何做好自己，這个系這个紧要。可能我都做得唔好，即系，但系呢个系一个不断去寻求自己，小心或者嗰、那个过程啦。 警惕住自己啊， 尤其是系咯。既然有一个咁大嘅人物，长毛做一个反面教材俾你，你咪好去学嘢咯。跟住最尾。咪多謝下佢咯，嗰票唔使俾佢，因為佢都要得到教訓噶嘛。我只可以咁樣講。從呢一件事，我睇到係乜嘢，或者呢兩日大家都會覺得啊，佢哋好衰、好無恥、抽水、人血饅頭。我想俾一個深少少或者好唔係冇，即係深少少比喻嘅睇法係咩咧？我諗起一樣嘢係點樣咧？就係、是。陳浩天被取消立法會候選人嘅資格，跟住佢選擇有一個集會，或者佢需要聲援，佢需要人支持，佢開埠以嚟第一個被取消資格立法會候選人資格嘅人其實香港人值得要去聲援佢啦，支持佢，或者去反對呢一件事啦。你可以解釋係你唔係淨係為咗浩天，你係。反對緊呢件事，但係你唔係話反對咗呢件事之後，你兜口兜面見到陳浩天，你都唔理佢，或者你唔係同佢聯成一線去支持呢件事。因為如果你話喂，淨係關件事事唔關個人事，你就唔會講人人都是林榮基啦，大佬啊！呢個一個好簡單嘅說法。而你過門而不入，或者你根本你可能你嘅嘴臉係話我真係好憎呢啲嘅本土派啊，好憎呢咁嘅人，但係。呢件事發生咗，不論你係抽水又好，不論你係真係為一件事而去反對選舉會嘅說法都好，我覺得呢件事好碎婆婆咯，好係你平時左右隔離住你隔離嘅老人家你就唔關心，報紙登咗個碎婆婆有事咧，就自己搭車老年咁遠都要搭過去俾嘢佢。 送啲雪糕落去。 而更離譜嘅嘢係乜嘢咧？更離譜嘅地方就係、是。當你去到山東街想搵個報攤，而碎婆婆行開咗，碎婆婆明明喺街口出現，你都唔理佢，你專登要走去個報攤擺低嘢去影嗰張相， 泛民就是这班這香港人、 嗯、 泛民就是这种走去个报摊拍那张照片打那张卡去探睡婆婆而去漠视住在自己左右隔离都需要人帮手的独居老人的一班伪善的香港人，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票呢？他真的代表伪善的香港人嘛、嗯、即所以我们的工作真的很辛苦咯，我只可以说、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喂、你抽水那些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即其实是冇所谓的，我是觉得，但是你真的做得好丑样子，当然你的样子是生成的，我知道。这个是我感觉，其实由礼拜六晚发生这件事，大家那个的气氛不是好知在哪里、嗯、我觉得，即对于泛民那种气氛你不知道在哪里，而我觉得最大的气氛是来自伪善的嘛，这班人、嗯。这班人不是真的帮一个人或者帮一件事，他们只是很落力告诉人听我是帮这件事，而他最呈现到的就是他眼中没有陈浩天，他只是看到他自己嘛、 嗯。 这个真的太长辈图了，这件事实在。他真的呈现那个长辈图。你直情是见到在正中有个莲花 flag 这样弹出来。他正正的告诉你我眼中没有陈浩天，因为我眼中只看到自己和自己选票。是啊是啊顶你个肺嬲到爆炸。即是是咯，即系我会呢两日嗰个声音系咁，跟住我自己都沉淀咗好耐。咁呢班人衰咩？我点解我讲咗咁耐？喂，就算你话抽水嘅人血馒头，你话印定 banner， 我都系觉得冇乜大问题。嗰、那个问题系嚟自你班友真系搞到扑街咯，你班友真系为咗选举无所不用其极咯。你就系啲咁嘅人咯。而选你嗰啲人，其实唉，其实都系咁样去打卡嘅人嚟、嗯、即系我自己谂到嘅系咁样咯。冇啦，我要讲嘅系咁多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交俾。Christine 同大家讲性教育。 Call me.